便是 Candy 哈。张同学出了名的老生派，大家都说他像个京剧老生。花同学最喜欢读书，可偏偏最爱漫画书。张同学漫画都不会读，拿他没辙，像个米老鼠。小花老张他们 talk about 大头，说着说着下来好多噱头。MDM 看聊大头，就是一样的话题聊不够。小花说大头头不大大大，老张卖大头快长胖。他们表情飞得飞得不如中原，带你一起飞飞向太空。 A thousand miles away, we've traveled to

和不知觉潦荡的表现真实，世界已经给了太多的谎言，就干脆点。女孩如心的野蛮人，甚至能装乖，整个世界已经开始没界限，这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犹豫，就干脆点。 活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